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在我们的节目里，将向听友们来介绍一下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的技术进展，以及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以及 AI 赋能我们的生活之后对我们生活产生的那些影响。在今天的节目里，要关注一下正在一点一点发生改变的智慧城市。自从2008年 IBM 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之后呢，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智慧城市发展理念迅速在全世界得到认同和发展。现在全国各地也都在发展着智慧城市。那么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未来的智慧城市又会是怎样的模样呢？今天的智能时代邀请了相关的专家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在进入话题之前，先来聊一聊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要求提出的综合性水平规定，是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技能鉴定评价的基本依据。人工智能训练师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产生的新兴职业，是指使用智能训练软件在人工智能产品实际使用过程中进行数据库管理、算法参数设置、人机交互设计、性能测试跟踪及其他辅助作业的人员。该职业包含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算法测试员两个工种。2020年2月，人工智能训练师正式成为新职业，并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接下来再来看看这个新概念元宇宙。随着元宇宙推动更多厂商投入虚拟世界的建设，社群交流、游戏娱乐、内容创作、虚拟经济以及工业应用等领域都会成为众多科技巨头近年发展的重心。除了半导体运算效能的提升、低延迟高速网络的覆盖扩大之外，用户端所使用的 VR、AR 设备的普及也会成为元宇宙产业发展的关键。那么近日，吉邦咨询预测2022年全球 VR AR 设备出货量将达到1202万台，年增长率达到26.4%。最后这条消息介绍的是一个可以自我繁殖的活体机器人。听到这样的概念，您的心里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来说一说。数十亿年来，从萌芽植物到有性动物再到病毒，生物体为了延续生命已经进化多种的繁衍方式。近日，美国福蒙特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物繁殖方式，并利用这一发现创造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可自我繁殖的活体机器人。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将足够多的一种机器人放置在培养皿中彼此靠近，它们会聚集并开始将其他单个细胞堆叠起来，于是多达数百个干细胞在它们如同吃豆人形状的嘴中组装了婴儿一种机器人。几天后，这些所谓的婴儿就会变成外观和动作都跟母体一样的新一种机器人。然后这些新的机器人可再次出去寻找细胞，并建立自己的副本，就这样周而复始，不断的复制。据介绍，这一机器人仅有毫米宽度，既不是传统的机器人，也不是一种动物，而是活的可编程的有机体，未来可为外伤、先天缺陷、癌症、衰老等患者提供更直接、更个性化的药物治疗。每次和大家来分享最近的科技资讯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那么如果对信息科技、对人工智能大家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智能时代，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话题。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的发展，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城市人口不能匹配，那么也就出现了资源的短缺、交通拥堵、污染加重等等的城市病。这些问题对于政府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智慧城市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现在大家提到智慧城市这个概念呢，肯定不陌生，我们在不论是新闻当中还是在具体的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各个行为和各个部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都能感受到我们城市管理的智慧化正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智慧城市它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又有怎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朗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世江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城市的智慧化问题。欢迎您。 谢谢那个金老师，很高兴能够通过广播的形式跟大家在线上进行智慧城市方面的相关的工作的这个交流和分享。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政府，我们看到都在提倡建设智慧城市。那么在智慧城市的这个概念当中，它会未来给我们形成一个怎样的城市的样貌呢？它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我们先从概念上面和大家来阐述一下，认识一下智慧城市。 好，那个我们所理解的智慧城市啊，其实呢那个已经分了几个阶段。智慧城市的概念是从2000年开始提的，现在已经20年的时间了。我们认为前20年是一个阶段，它重点是在做电子化向信息化这块的转变。现在后面的20年，我们认为是从信息化向数字化的转变。未来的智慧城市应该是数字时代的一个总入口。我们想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事情来描绘智慧城市是什么样的形态。一个方面是技术和机制，技术机制它包括了感知、互联、创新、共享、那个可持续，我觉得可开放，这是在技术和机制层面。那么呢，从用户的使用和效果层面呢，它更多的是体现在便利、快捷、舒适、满意以及安全。所以呢，我们智慧城市它整个的体验在我们的整个日常当中，会应该未来会跟我们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方面会全部的结合起来。 刚才周先生提了也是比较概念化的一些理念哈，就是那我们从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老百姓在体验智慧城市或者是未来的智慧城市能为老百姓带来怎样的更便捷的这种体验呢？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 如果说举个例子啊，我想用5个亿，就是5个亿这块的这种场景来讲。一个亿呢，就是说它是这个意图能够统卵那个统管和统办。现在呢，就是在整个的智慧城市里面呢，从政府侧来讲，它从管理治理服务的需要，它需要通过全网的数据融合来解决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这是一个层面。第二层面，它会解决更多的在城市的调度、指挥、监管方面来做好更好的这块的处理，应对了重大的块的事件，这叫我们叫一网统卵、统管统办。第二个呢，跟老百姓相关的就是一卡和一码。一卡一码呢，你会比那个非常的那个便利的畅享畅行。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我们现在大家伙都知道的，我们拿着我们的北京通有个健康宝，拿着健康宝到任何线下的公共场所你都要去刷这个，然后出来这个码就代表了你的身份，你是符合防疫要求的，然后你就可以进出。所以这个就代表了一卡一码，在这个过程中它会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还有一个呢叫一车，一车的自由的畅行畅停。因为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下一个非常大的场景就是那个车联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场景都是跟车相关。如果能够在这个在结合着解决城市交通病的这个情况着眼呢，把车的畅行畅停方便这个事情能够处理完，其实也是非常方便老百姓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站的这个数据开放共享，就是政府需要通过一站的数据的融合创新来对我们的整个的城市来提供更高效的块的管理。还有一个呢，第五个呢，就是一城，一城呢就是我们说的产业的特色的创新，就是每一个城市啊都是有特色的这个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讲，老百姓其实在这个里面都会享受到特色产业给提供给他的服务。所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来解决数字城市的那个数字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更高效的数字生态，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智慧城市方面的这种服务啊。 刚才我们用五个一来总结了一下未来的数字化城市，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哈？比如说一张图、一个码、一个车、一个城，还有一张数据。其实从这样的表述呢，我们就能深刻地感受到数字化的这种赋能，更多的是让城市变得更加简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对， 它的这个简单可以体现在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你的民生也好，交通也好，还有你生活的很多细节，都能通过一些数字化的赋能之后，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很便利。其实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哈，我们现在看到全国各地都在建设智慧城市，用数字化来赋能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那是不是现在到了一个建设智慧城市的比较好的时机呢？ 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我们的发现呢，其实数字城市的它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啊，它的应该来讲，从这20年开始，前20年开始，每一年都是它最好的一个时机。但是呢，因为随着技术的变化的迭代的太快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服务和场景没有跟上，所以会产生这种技术的发展和需求的发展的这种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现在当前呢，确实又处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又是一个最佳的这个发展期。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前的新兴的技术，包括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包括了 5G、AR、VR 这些技术的融合发展，又给智慧城市在整个的创新应用上提高了更高的这一个层面，会通过这些技术的融合发展，让老百姓享受更多的这种服务。你比方说现在很多老百姓呢，我们在政府大厅里面去办事呢，像原来的时候啊，在线下你要提交的很多的这种材料，然后呢要跑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因为有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块的发展，很多地方包括北京都在推行叫零填报秒办理，这样的话就给老百姓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那方面，让数据的多跑腿真正的少跑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极大的丰富和便利了老百姓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和办事对。 对，比如说咱们现在感触最深的哈，家里交电话费、交电费、交网费等等的，也都是通过了线上的办理。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在数字化赋能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这些方面吧，已经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就我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交电费、交网费这些，大家都可以通过比如说支付宝啊、微信啊等等的，可能是支付宝比较多，支付宝有一个城市页面嘛，所以呢大家就直接能在上面输入你的家庭的比如说电表号，然后呢定期交电费就可以了。可能以前大家想想，十几二十年前都还是有人上门查表，然后或者是你得到一个具体的地方去线下交费，但是现在都不需要了。这是我们能感受到数字化赋能城市之后的一些方面，是不是现在已经是在不断的向这方面更多的深入了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呢，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或者未来感受到的？ 对，还有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这块这种例子和场景啊。你比如说现在那个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比如说在一个地方你需要在一个商场你去逛商场，你需要停车了，你需要停车的原来呢就是你可能最多的是你进去以后抬个杆，你进去以后你到处找。现在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你在进场之前可能都知道哪个地方是个空位，你去了以后，然后呢通过这个那个实力定位就能快速找到这个地方。然后完了以后呢，如果你的车还带有自动泊车功能的话，那么你的车你到了这个空位的前，你自己下来，车子自动会停到那个空位上。当你从商场办完事出来以后，你会自动的给你发一个消息，说这个哪个地方呢会了有一个你的车在哪里，便于会马上会出来一个导航，你可以很快就能过去找到这个车。现在这种智慧化的应用啊是越来越普及了。就是我们觉得说，随着整个的数字城市的向前面这块这种发展，随着特别是等到下一步5G 和6G 的商用了以后，像这种场景会更越来越多。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家现在可能都会受到停车的困扰，不仅仅是在商场，包括在一些小区里，很多人的小区因为是老旧小区，所以呢每天到家找车位停车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在未来的智慧城市的建设当中，是不是就从智慧小区、智慧物业、智慧交通等等方面都用数字化的方式来赋能呢？ 没错，还拿着这个停车这个例子，现在呢，我们其实在一些地方也在探索，就是智慧交通里面的探索，有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方式是很多呢，就是全是 那个随着这个城市啊这种发展出现了这种潮汐车位。 嗯 嗯，然后早上呢机关单位和企业的车位都是满的，不够用的。到了晚上呢都是小区的家庭的这种车位都是不够用的。现在如果说根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包括的这种移动化平台的这种技术的这种结合，能够让所有的车位能够共享出来，大家伙儿可以哎，比如说在白天的时候，在我的公司附近，哎，可以一些小区特别比较空闲的地方，我可以停进去。到晚上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小自己回到小区旁边的有一些单位的车位，它可以空闲出来，也可以停进去。这样利用这种潮汐车位，通过大数据的这种方式啊，能够快速的进行匹配，这样灵活的将全社会的停车资源就调动起来。其实现在停车难呢，就是这种问题啊，它其实本身来讲车位。和车的比它并不是说是那么的那个稀缺很严重，是整个的资源的匹配是没到位。 嗯， 如果通过大数据把资源匹配到位，把整个的资源能够释放出来，能够形成数字化的红利，这样这种问题就会得到比较有效的这种解决。 嗯，您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啊，数字化的红利。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交通停车这方面，在很多其他的方面，是不是大家也能逐渐的享受到这种数字化的红利呢？我们再举一个其他的例子。 是的，你比方我们现在呢是在那个城市里啊，我们那个特别是在城市的这个居民便利服务这个方面，我们现在呢。利用呢我们在一些城市里面做的这么一些子相关的这种场景，更多的服务到城市的这种便民生活。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不光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水电费的这种缴纳，其实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子方式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的这种便利。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我们做的这个灵犀 APP 上， 嗯，在无锡做了一个 APP， 在无锡 APP 上，它就能干嘛呢？在无锡 APP 上，它就一个方面，它可以在上面呢，可以跟一些商业化的这种机构的合作，在上面能够帮助无锡的这个就是一些子商家来那个做这种商品的这块这种介绍和销售，来推广，帮助他推广他的农产品，在无锡上去，这样呢，就一个呢是便利了这个就是农民的这种朋友们。第二个呢，也让大家伙的市民呢更多的享受到本地的农特特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现在呢还在有些地方那个在推行呢跨区通办。你比方说我们在前段时间呢，我们和把佛山和海淀呢就是在两个城市签订了这个就是战略合作协议，在某一些领域实现那个跨城的这种通办。你比如在海淀区，他做中关村有人才认定。只要是经过海淀区中关村人才认定的这块的节能或者结果，这个数据会共享到佛山。那佛山本地结合了以后呢，再不需要再提供更多的材料，它就也可以来进行认可。所以，对于这种数字化的红利，在这种城市的公共的服务、便民的生活，以及那个这个人人之间的这种人际的交往，这些方面都会提高很多很多的场景。让这个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那种便利。现在呢，我们还在做更多的这种探索，就是在基于大数据这个层面，能够在城市的共享服务、便民生活，哪怕是这种产业融合方面，在做更多的这种场景。 嗯，刚才其实我们更多提到的是让老百姓直接感受到的这些数字红利。其实数字化对于政府的管理，包括对于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企业、一些行业，也都是能够享受到这个数字红利的。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说，这些数字它能怎样利用解决以往管理当中痛点，然后帮助政府更好的来管理城市呢？ 对，现在的很多城市啊，我们现在讲就是叫城市的整个的技术的做法，我们把它抽象想象就是三位一体，就是城市呢，大多是应该要建一个技术的这个最下面的一个技术的底座，上面有很多的共享公共的这种能力啊，然后呢，上面中间呢是有一个城市的这个整个的指挥调度这块中心，上面这个城市入口，那在城市的它的管理和执行方面会提供哪些这种帮助呢？举个例子。我们在北京的这种移动公服的平台相当于北京的这个技术底座，它上面就有1.5亿左右的这种证照信息。 证照信息 那个人居民的这种证照信息，它是把相关委办局的证照然后通过一个集中化的管理，然后建设的这个整个的证照库。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政府的管理上，一 他能够使用这种政策管理更加便利的为老百姓服务。举个例子，现在呢，我们北京的这种老百姓呢，原来在线下办那个叫居住证， 嗯， 要到派出所， 对， 要提交很多材料，是吧？现在你就不需要了。你在线上你做申请以后，线上就给你生成一个电子的居住证， 嗯， 这就是通过证照库的这种，就是把很多数据融合以后，你的很多材料信息就不用填报了，直接通过你的线上申请，马上就能给你生成一个电子的证照，这个证照都会落在北京的这个相关这种库里面， 嗯， 所以实现了全市的这种共享，这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便利。 对，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办这什么居住证啊，然后或者是护照啊，其他的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证照，它都是能够融合在一起，一些信息都是在这个信息库里。如果老百姓想要去办一个什么证，之前曾经办过，你的信息已经录入过的话，它马上就可以集中调出来，然后呢就很快的，比如说原来10分钟需要办的事儿，现在变成5分钟需要办了。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确实现在已经做到了，但是呢，因为呢，居民的这块这种证照啊比较多， 嗯， 我们现在这融合了部分内的这种证照，所以呢，就是随着， 就比如说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比方说像身份信息，像那个居住证这种信息，像那个就是驾驶证信息， 哦， 像结婚证这种信息， 嗯， 像这个社保卡这种信息。这个现在都是有了。但政府这边来讲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政府呢通过这种集中化的这种数据的这种管理呢，一个呢对他整个政府对全市的这个整个的比方说政府服务的运行的状态，就是哪个部委办局现在办理跟老百姓办事，他运行的状态，他运行办理的怎么样，办理的速度，办理的效率，整个政府职能的绩效的考核，这个提了很多的这种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方面呢，政府呢通过平台和大数据服务，它能够及时的收集到老百姓这块的反馈。你比如我们这上面有很多这种智能化的这种客服系统，然后政府呢会把这些客服化的系统、老百姓反馈的投诉啊、建议啊，包括的一些要求啊，按照相关的及时的分发到各个部门，加快了各部门跟老百姓的这正面互动，也另一个方面提升老百姓的这块的这种满意度。第三个方面呢，是政府啊通过这种数字化的这种管理呢，更加高效的能够为企业的这种办事，为营商环境的营造提供很多这种便利的条件。你比方我们现在在海淀，我们呢在给他帮他们在做区块链的一网通办， 嗯， 区块链一网通办里面现在就是很多的企业不要申请这种证照嘛， 嗯， 原来申请证照需要很多很多的这块这种材料，那么现在呢，那个北京在有些地方就推出来，就是叫零填报那个秒办理， 嗯， 就像比方说，在有些地方，你的那个只要你的企业业主，你在注册新企业的信息过程当中，你需要写承诺书就 OK 了， 嗯， 你只要写承诺书，提供你的身份证件，企业有可能10几分钟就能马上办一个营业执照。 哦，这么快， 这就很快了，就特别像丰台、海淀都推类似这样的事情。那么像海淀，我们做的就是还有一个，比如像用区块链技术来实现房产交易。原来在线下的交易啊，你可能在跑这手续，肯定20万买得1个月以上。 嗯， 现在呢，因为通过区块链技术，把相关的各个部门的这个信息啊、数据啊，已经打通了以后，然后呢，很快速的，就是实现的这种数据的流转，就很快的将原来在线下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在线上就通过30分钟左右就能把它办理完。这个在海淀已经实现的，就是海淀如果现在有些这个试点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些买卖二手房的信息，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了30分钟之内解决房产信息的办理，出证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太快了，所以在今天分享的很多的智慧城市建设的案例当中呢，真的是能让我们感受到，也是在城市的运行当中体会到数字化和智慧化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带来的便民的服务。当然了，在智慧城市的这个概念当中啊，还有很多的场景，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数字红利。我是静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您可以下载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